人们把这个自己的或者是方式自己或者是别人的遗体哈、制作成烟花、钻石等各种各样的东西保留下来。比如说英国有一个公司叫恒远钻石，它可以把你所爱的人的头发或者是骨灰哈、制作成这个绝美的钻石，然后呢花费大概是3100美元，然后可以制作成一个大概0.1克拉的这种经济型的钻石。那如果你想克拉再高一点，制作1克拉的以上的钻石哈，这个费用至少3万美元。那除了这个做成钻石，另外呢还有比较流行的处理方法，就是人体冷冻，现在花费估计是9万美元。还有一种呢就比较神奇了，就是有一个国外的公司总监叫马修哈，他就说每年他们会接到这种把遗体制作成雪花水晶球的订单，而且还不止一个，有5-6个。还有就是最近婴儿潮也是步入老年了哈，在这一代人当中把自己的遗体制作成黑胶唱片的比较流行。更厉害的是什么呢？有一家名字叫做灰飞烟灭的公司，专门将客户所爱之人的骨灰制作成烟花，举行烟花葬。所以你看，除了土葬和火葬，这个世界上另类的殡葬方式真的是好神奇啊，有做成烟花的，有做成钻石的，雪花水晶球的，甚至还有做成黑胶唱片的。不过呢，你刚才应该也听到了哈，就是这种另类的方式，不一样的方式 ,to be different, 是要花钱的是吧？1克拉以上的就要3万美元啊，这成折合成人民币得几十万呢是吧？而且这种另类花钱的感受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呀、我跟你说，为了跟别人不一样，我真的是啊什么啊 LV 又出新款啊。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柜子里的束缚，却又像风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挣脱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顺序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依然是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过去啊，我们经常听说什么京津冀协同发展啊，京津冀啊一起这个往前冲啊之类的这样的计划哈。但是京津冀天津和河北说协同发展我们怎么没有感受到呢？所以最近出来一个最新的消息哈，说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一个通知，中央要在河北设立雄安新区。这意味着什么哈？我们知道有深圳经济特区是吧，还有上海浦东新区，这些都是经济发展超前的，甚至跟发达国家水平相当的一些城市。那在河北设立这个新安新区，雄安新区就相当于一个新的经济引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起来，这回真的是协同发展了，你知道吧？而且这个形容起来哈，说是重大的一个历史性战略选择，而且是我们中国的千年大计。当然了，这个大背景呢，还是要把北京的一些非首都功能的一些疏散到这个河北那边去。另外呢，北京人口密集度也太高，要把人口呢也疏散到那边去。然后就发展一些这种优化开发新模式啊，然后调整京津冀的城市布局啊，目的是这个。但是呢，首先雄安这个新区啊，位置也非常好，北京市西南100公里的地方，所以交通啊地区优势非常大，生态环境也不错，资源也很丰富，发展空间也非常高，因为之前真的没什么发展。所以现在我跟你说，在河北设立雄安新区这个经济发展特区之后，最大的谜团来了。河北设立了经济发展新区，那个河北上空的空气会更浑呢还是更浑呢？让我咳一会儿。 那些轻嘟嘟的呀，曾经是谁的快乐，在少年白搭草原上摇曳着的花呀，阳光蒸发了无人的喧哗，男孩子离开而且长大，发现沿途山地路盛开繁华，一路上追逐白色飞马，来到了陌生的霓虹悬崖，你不说不回头，不必害怕，我的幸福总有解答，为何我还追逐着追逐那梦中童话。心不甘迷幻的无耻中大声地喊出了，这才是人生啊，在午夜的喧闹中融化，在地球

的心已经被你触动，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 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你聊一聊你最近还读不读书啊？我想了一下哈，我应该最近大半年我都没有拿过书本哈，也是各种忙活。那有一个之前就有一个全球性的调查呢，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一项哈，说这个2015年我们中国人的平均阅读的书本，电子书呢占3本左右，纸质的书籍占4本左右，而同年欧美国家人均读书量达到了16本，我们真的是差距很大哈。所以呢，这个最近也是为了培养这个国民更好的阅读习惯，国务院法制办呢是颁布了一个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征求意见稿，目前还在征集阶段哈，意见征集阶段。那根据这个意见稿呢，当中说到了什么呢？比如说县级以上的政府应当阅读，将阅读促进工作纳入到本级的经济还有社会发展规划当中，还有鼓励学校啊还有科研机构向公众开放他们的图书馆，呼吁这个实体书店留出这种阅读区域哈，可以组织顾客阅读。那另外呢，像贫困的区域啊、边疆的地区啊，以及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啊，可以获得更多的扶助。哎呀，关于书籍、关于阅读这件事情呢，有人说为什么中国人大家都不太喜欢看书呢？你看为什么在国外那么多人就你看在国外地铁之上哈，很多人哇精神非常有兴趣的看着自己手里的拿着那本书或者是报纸呢，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呢？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慢慢的就懂了，就是人生你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就活我这么大哈，我终于相信了什么呢？什么规则呢？就是金钱永远战胜友情，爆笑喜剧永远战胜沉重的悲剧，还有就是房贷永远战胜书籍。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为什么言不由衷？

学那会儿看《我是特种兵》这部电视剧就上头了，不是，然后就剪了一个里面的那种超级板寸，每隔两三天呢就拿那种刮胡刀给让室友把我周围都给刮了，结果剪出来的人家都说你是郭德纲啊。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是赞美好吗？另外呢，他说这个后来就学会留小马尾了，男士留马尾啊。他说就是之前我发过一张照片的那种马尾，竟然有人说你像小日本呢。对于这种称赞呢，小日本说我哪小。 夜来了，我怕黑的心也慢慢的覆盖，你忘了熄灭的烟头，燃烧微弱期盼，背对听你的脚步在身后徘徊，却终究沉默悄悄离开。你留下我早已熟悉的香味，随风飘散，那叫做自私的香水，是你的最爱。站在属于爱的舞台，不能有太多的独白。难道你不明白 ？Promise me, you'll wait for me。伤痛的过往，可以不在乎。Promise me, you'll wait for me, 有爱的女人忘了所有苦，不保留，不停付出。

罗振说非主流造型算不算，那要看你飞到哪个程度。 LAL 留言说以前初中直接穿一个外套，不穿内衣是吧。好，跟你一起聊一聊那些曾经为了不一样，为了跟别人不一样，你做过的那些事儿，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众群聊，跟着大家一起嗨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阿林来进去。 你的心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换过新的家具，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难过就看喜剧，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路过长春街西，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若不在仍有儿时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在北京，我不在人群，一次过的休闲是否为平静的喘息，这个是身体的 潮汐， 这个是呼吸的 斑点， 这个突袭来的 回忆， 这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风景和世俗的乐趣，这个人往在 前 怎么听你在这人海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旅行漫无目的，累积的泪声想留给你当机，工作抵抗空虚，饭局到酒局累到没力气，想起在 CBD 你爱过的小事开了些餐厅，戒烟锻炼身体，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我不在拥有来世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如果是简单的道理，我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此刻过的就像是否为平静的喘息，这个是身体的 潮汐， 这个是呼吸的 叛逆， 这个突袭来的 回忆， 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这个人往在 前 走的秘密在 你， 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 如果能 去爱你， 不该回 旋客气， 你不懂我 伤到绝情， 并不怎样 都在痊愈， 收拾完 一片狼藉， 几个月就 所剩无几， 有个你我 早已放弃， 为什么还意犹未尽。时光我想前行，一步好几回换季，春天好几代更替，放弃纠结的过不去，你勇敢放弃。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这怎的年纪，我不想爱与你，风风也随我去起，时过境迁以后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北京。 伤痛

欢迎继续收听雷锋秀。 同时今天和你一起聊的是那些你曾经为了不一样 To be different 做的一些事情哈，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来看一下听众群聊，拉留言说，我们班男生看成年人啊用发油喷头，于是呢就直接用油炸早点的油抹在头上。他说这个男生真不是我，不是我，我相信了，真不是你，是不是你？强调的够了吧？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又是购物买的北京，又是那不安躁动慌乱的问题。

世界是不是很特别？ 我也好想飞， 可是我真的不飞。 在树的下面看见蓝天，有没有新的发现？我的小麻雀还在这，我们的梦到一半秋千，像自由的蜻蜓陪伴我的童年，飞到我的童话里面。哦，我的小麻雀还飞过彩虹花园，看看美丽的蝴蝶，我心中充满感谢，注视了